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 我们这一集是第十集，那是11月1号要播放。上一集呢，我们聊到了电影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所导演的《成人世界》。每次念他的名字呢，都要先把心情先稳定下来，才有办法顺利的念他的名字。尼尔·布洛姆坎普， 可以让我试试看吗？ 好啊，好啊。 尼尔·布洛姆坎普，那个"姆"字会很难发。 对对对，他这是在一个那个舌头摆荡这个不平衡的一个位置。这个尼尔·布洛姆坎普，他导演的这个《成人世界》，就是我们上一集讨论的嘛，是一个机器人啊，意识的转移，然后也有一个科幻片的概念。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他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做《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算科幻片吗？ 当然是啦，它有很多飞船啊、医疗器材啊之类的。 除了它有这个飞船啦、医疗技术啦，然后一些科幻的东西、科技感很重的东西、未来感很重的东西之外，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主轴是乌托邦。 的确有。 可能有些听众不了解什么是乌托邦。乌托邦呢，其实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度。那这个理想的国度呢，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不太可能存在的，因为总是要有人，总是会有人开心，总是会有人痛苦。这个世界不可能所有人都非常理想的这个开心的快乐的生存着。我们这个 Y 博士最近对于这个理想世界或是理想的生活有一些新体悟，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好的，那我就说来听听我最近查了些什么东西。因为之前我们有一集我说到我想要去种马铃薯嘛，就是 没错， 就回到乡下去种马铃薯。但是事后呢，我把这个想法跟一些朋友讲之后，他们是建议我种地瓜，不要种马铃薯，因为地瓜好种，地瓜叶也可以吃。然后呢，今天拖来拖去啊，我后来终于肯去查说地瓜怎么种了。不查则已，一查发现说地瓜这个东西，就是它地瓜叶很容易种，你很容易就可以长出一堆地瓜叶，甚至在家里都可以种出来。但你要种出， 据说以前的人都吃地瓜叶。然后他们是一个很贱的一种食物。 怎么说？ 就是随便种随便长，长一大堆，然后大家都不愿意吃地瓜叶。然后后来发现很营养，所以大家又疯狂的吃地瓜叶。这是我这个长辈跟我说的这个状况。 那不吃饭吗？ 没有，就是多吃一点地瓜叶。 反正地瓜叶真的很好种，但是地瓜就是你吃的那种可以烤的，要烤来吃的那个地瓜就有一番学问在，但是我想种的就是那个有一番学问在的地瓜，但是 就是它有淀粉，它可以让你产生比较多的热量。 现在看起来会有些困难，所以可能还要在希望说有这方面研究的朋友的听众能够给我一点意见，这样。 所以说这个 Y 博士想要创造一个乌托邦理想国。而这个理想国的这个内在结构呢，包含了一个可以快速生长的地瓜，当然附带一些地瓜叶。但是透过这个系统，你可以很自在很完美的生活着生存着。这是你心中向往的一种乌托邦吗？ 我向往的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要种出地瓜，那就很难，会有点辛苦。 好，那这个乌托邦在很多电影里面都会出现。比如说有一个电影叫做《海滩》，它是小说改编的，它也是描述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是李奥纳多演的。那这个乌托邦的世界就是李奥纳多在一次的这个旅行之中探索到了一个无人岛，这无人岛上面基本上是有住一些人的，那这些人呢都是用很原始的方式在生活着，然后就自给自足。 就好像这个歪婆是向往着这个种地瓜的这个房子，哎呀，可是他们里面是有些人种地瓜，有些人盖木造的房子啊，有些人专门帮大家制作一些衣服啦、皮件啦，啊，有些人捕鱼，啊，每个人就是互相的这个彼此利用啊，彼此生存，这样产生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所以我觉得，歪婆是虽然你向往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可是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太够。 对，的确是这样。 你可能还是要像英雄旅程一样，找一些向往乌托邦的一些伙伴，然后产生一个小型的互惠社会，有点像那个珊瑚一样，珊瑚虫跟这个小丑鱼。 现在的社会也是基于互惠去成立的，只是因为人数太多，开始出现一些竞争，就是那些 出现不公平， 那些心机的部分弄得这个世界变得很有一些 不完美的地方在，不乌托邦， 就是不乌托邦，就是本来这个民主社会或者是这个先进社会的这个一个发展，应该是要让每一个人呢，就对这个社会做出一些付出，然后从这个社会得到一些好处，达到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一个国度。可是总是会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有人被受到压迫的地方，所以我和歪博士是不是都觉得被压迫？歪博士，你是不是觉得被压迫？ 我没有觉得被压迫， 我们好像是在比较下层的社会。 我们的确是比较我觉得人没有分上下层了，就是应该说是你的职责的问题，你的职责可能是比较需要偏技术性。 那这个回到我们这个电影《极乐世界》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导演呢，他就很喜欢描述一个高低落差的一个世界。像上一集我们聊了这个成人世界，他就有比较高阶的科技技术人员，跟比较低阶的这个痞子混混流氓，在地下道流窜，或者是在这个街头游走、抢劫、偷窃等等的一些现象。而《极乐世界》这部电影呢，男主角也是比较低贱的那样子的族群，然后相对之下就会有权贵，有比较高阶的族群。那我觉得这个是乌托邦的，对高阶的那个权贵来说，他们是活在乌托邦之中，很快乐。可是他们却忽略了说，其实是这个世界是有一群低贱的人在为他们服务。我觉得这个导演很喜欢处理这样的题材。 但我觉得他这部片里头，我们可以等一下在第二段中提到，那导演也是想要点出，就是人虽然是人类自己创造了高贵和贫贱这件事，但是其实以自然界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是平等的概念。还有在这部片隐藏这个讯息里头， 透露一下这样的讯息。好，那我们下一段呢，就来更深入的讨论这部电影。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我们聊这个《极乐世界》这部电影。先讲一些题外话，《极乐世界》这部电影最早在上映的时候，还有在公车上面打广告。 对。 然后公车上面打广告，上面就写“欢迎来到极乐世界”，或者是“本车前往极乐世界”。就很多这个老一辈的这前辈啊，老爷爷老奶奶就受不了，说哇，这公车能坐吗？如果是你要坐这公车吗？本车前往极乐世界， 听着就怕怕的， 怕怕的。可是极乐世界是天堂，极乐世界是好的。 所以你上这个车，你是通往一个好的地方。为什么大家还是怕怕的呢？ 因为人类对未知的东西会感到恐惧。 我觉得对未知的东西感到恐惧，而且那个好像是就是死后你才要去的地方。 嗯， 所以好像还是会有些这个忌讳。所以我那个就有立法委员去抗议这样子。 嗯， 还是市议员就去抗议。好，大概这个是题外话。那这个极乐世界跟英雄旅程有没有什么相关联的，可以为大家说明一下吗？ 好啊，这部片其实真的是用英雄旅程的方式去描述的，去写他的剧本的，我觉得。 嗯， 就是男主角马克思嘛，他平常就是一个可能之前有干过很多坏事，被抓去关过很多次的一个技术员，工厂的技术员。 工厂技术，他平常有一些这个怪癖，偷东西、抢劫之类的。 就是他已经金盆洗手了，但是他就是一个平常生活就是那样子。 嗯， 但是呢，有一天他朋友来邀他说，我们去干他一票大的，他也是拒绝了这样子。然后他说我金盆洗手，不要再找我干这种事了。可是呢，直到有一天他去上班呢，他上班结果发生了一场意外。他身体遭受到了辐射 的照射， 然后呢，就医生就说，大概还可以再活五天吧。 五天？ 对，就是给你药吃，你大概只能再活五天。但是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他的，他自己也知道，那就是在外太空的极乐世界中，极乐世界是一个太空站，那个太空站里头呢。有一种医疗设备，你人呢只要躺下去大概不到一分钟，你的身体有什么毛病都全部都可以治好， 就是一个万能长生不老机。 对， 万能治疗机， 只要你心脏还没停止，什么病都可以治好。 对， 然后对，然后所以男主角就知道说完了，唯一能救我的方法就是跑到极乐世界去了。可是呢，一般平民要去极乐世界一定会被什么丢飞弹啊，会被打下来之类的 啊，就是地球要通往这个太空站，你一定要坐飞船上去。 对， 可是你在坐这个飞船一定是非法移民，一定是用特殊的管道上去。 对对对，你可能 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会被阻挠。对，这就是他需要突破的困境， 面临的困难。 然后呢，男主角也因缘机会呢去他获得了他的大脑里头有一个 code， 就是程式码，是可以重启这个太空站的。就是你变成是，你要设定成怎样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这样也没关系。所以呢， 就是这个太空站本来是有设定，只有权贵可以来。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变成是， 搞不好 reset 之后， 对， 就想要种地瓜叶的也可以来。 对对，所以就 什么样的人？ 所以那太空站有一个大魔头，大魔头就是那边的国防部长。好，那国防部长就很想要拿到这个 code， 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自己政变当老大了 啊，自己当总统，自己当老大。 所以他就会就会想要去捕捉这个男主角，然后怎样怎样骗他上来啊，然后把他绑起来之类的。但是反正最后呢，男主角因为很厉害，所以呢他成功的。就是突破困境，最后重启了极乐世界，但是他自己死，但是他极乐世界重启之后，地球上面那些生病的人也因此而可以获得医治， 所以说，这个英雄旅程的这个过程，就是他被迫接受挑战，因为他中了这个辐射感染嘛，所以他就本来拒绝人家邀请他去干一票大的抢劫、偷窃之类的，可是因为中了这个辐射，导致他必须在五天之内救自己，也救他朋友的小孩，也拯救全世界的人。他就只好被迫的接受这个挑战。可是我觉得，就是剧情呢，所有电影或故事剧情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为什么可以同时在很短的时间内肩负这么多的任务？ 什么意思啊？ 我们一般人，每天在想的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如果你想要让别人更好，你可能去便利商店捐个几块钱，或者是每个月捐多少钱给一些基金会，或者是扶老奶奶过马路，或者是做一些好事等等的。 可是这机会其实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或者说你做了你没办法立即性的看到成果。 嗯， 可是男主角他却能够在中了辐射之后随即发现自己脑袋里面居然有一个 code， 然后还可以顺便救他朋友的女儿， 不 然后顺便拯救世界。 阿刚，那个这个 code 也是他们我刚刚因为剧情太长的关系，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讲，这个 code 也是他们去干坏事的其中一项任务。对、 哦、 对对对， 所以要达到这样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同时拯救自己、拯救朋友的女儿，又拯救世界。但是这个过程是要干一票大的， 就好像他现在去抢劫，但是他现在要先去买一把枪这样子的概念。 哦，啊，买到枪之后，人家又很需要那把枪，发现那把枪是拯救世界的一把枪， 他就 算只是顺手拿了那把枪。 这个概念其实有点像廖天丁，就是他去抢日本人、啊，然后再把这些钱。分给贫穷的人，这样子 劫富济贫的故事。 嗯， 所以这个天下剧情一大抄，极乐世界基本上就是西洋版的廖天丁，就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一个故事。 对， 可以这样简单的画上等号。 是的，是的。 嗯，好，那我们大概就交代了这个英雄旅程的这个公式。那我们下一段再来聊聊乌托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 Y 博士。 啊，我们介绍这个导演啊，就不再念他的名字了。那上一集是讨论成人世界啊，这一集是讨论极乐世界。台湾的片商都很喜欢把他的电影取叫什么什么世界，可是他其实最有名的那部电影是《第九禁区》啊，也是一个外星人的电影，这样也有一点科技感、科幻的故事。那回到我们这个极乐世界，你觉得这个太空站啊，上面的人好像都在度假一样，过着很开心的生活。然后一生病了，得了癌症或者是发生什么状况，我就去那个医疗机上一躺，什么病痛都没有了。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的乌托邦其实是还是比较现实一点的乌托邦因为。真正乌托邦是里头的人都很和善嘛，对不对？ 嗯， 就是大家就是互相帮忙，有人 互惠， 机器人帮你做家事啊之类的。但是极乐世界里头乌托邦，就是那些权贵的人，他们物质生活过得很好，但是他们精神层面的生活可能甚至比平定的人还要糟， 连小确幸都没有，因为他们整天就是确幸，整天就是非常幸运幸福。导致他们心灵比较空虚，没有生存的意义， 就会想要，他们会想要更多的权利啊，或者什么东西的 啊，想要把这个权利缩限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 让他们自己跟别人产生差异，所以他们其实是活在一个理想的生活，但他们的思维并不是乌托邦的思维， 对对对， 他们并不有那种共享、互惠、互利的那样子的思维，就导致他们比较自私。那 Y 博士，虽然前面几集我们有讨论过，为什么 Y 博士想要过着这个像那个火星救援、绝地救援那样子的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我想要再多听听你的一些心得。 你说内心的想法吗？内心， 对啊，内心的想法。 其实这跟我们这一集有点关系。 嗯哼， 其实我们现在台湾，至少我的工作上，我觉得物质生活也算是很不错的。就是 愉悦， 你想要买什么，其实基本上存点钱都可以买得起，也没有病痛，交通也很方便，有捷运搭之类，有开车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活在极乐世界，但是你的精神层面不极乐， 精神层面不及了， 就是你的精神层面你可能会、哦、就像你可能会想要更多的权利，或者是你要跟权力比你更大的人抗衡、 嗯、 但是呢所以就你就会想要去寻找精神上面真正的极乐世界，那这部分就你可能就会想说透过一个自给自足的方式啊，不用你不用跟其他人搭理，你当然就不会有那种权力上面斗争的问题啊， 没有把阶级那个东西抽掉， 对对对， 你没有老板，而你也没有属下，你的老板就是你的内心的那个你，而你的属下就是你内心的那个你，是同一个你、嗯、就是你。 所以说如果想要成立一个真正的精神上的极乐世界，其实也未必要用种田的方式啊，就是你只要能达到精神层次上面的一个地步的话就可以做到，对、 嗯、OK、欸、像这个我上礼拜去演讲，去明传大学桃园校区演讲，然后因为它是一门通识课，它这个通识课的这个主题大概是现代社会与人类文明，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我讲的内容呢也蛮符合这个乌托邦的一些关联性，因为现代社会与人类文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电力，就是你现在的人没有电就没有办法乌托邦，就没有办法达到理想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要用手机嘛，我们要用平板电脑，要上网跟朋友互动聊天，社交圈Facebook 等等的，这个全部的这些精神生活的满足，日常生活的满足，是取决于一个很大的这个关键，就是电力。所以我觉得，现在要让大家觉得，大家可能没办法了解什么是乌托邦，可是我可以让大家很快速的了解什么是非乌托邦， 就是没有电吗？ 把电从生活中抽掉，大家就可以瞬间了解哦，原来这不是乌托邦，此时此刻我不是乌托邦。等一下，那我们再把电还你，你可能说哦，好像有点乌托邦。我觉得大家可以朝这个面向去，大家可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想象一下。 那你说的那个是想要追求物质及精神上都是乌托邦的乌托邦？ 对，至少你的物质上面要先达到乌托邦， 你知道 精神可能比较难。 古代巨文这个当然是传说了，亚特兰提斯大陆上的人民过的就是物质和精神上面的乌托邦，你知道吗？ 是怎么达成的呢？ 就是有一派的人认为这古代的这一群人他们的科技比现在还要高明 哦 之类的， 比现在还要高明，那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吧，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文明法这样可以让人物质上，我觉得物质上达到满足，就是不断的满足你各种能够有多懒就多懒，然后能够有多方便就多方便，能够让你有多爽就多爽。物质上面大概就是这样嘛。我可以躺我就不要坐，我可以坐我就不要站，大概就是这样逐步的去满足，物质上面是 OK 的。可是精神上是很难想象如何用高度的文明去满足精神上的满足。难道是听快速街头吗？难道是听我们的这个 Peter 的节目吗？还是听我们的这个 Moto 狂想曲？因为每天你就听这些轮播，24小时轮播我们的 P53 联播网，就像轮播你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就乌托邦吗？ 也不是这样的，这题 好像有点难， 这题又很深， 我们就喜欢把主题导到一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 就是要让观众自己去也去发想， 去发想，去琢磨，去钻研，去体悟，到底什么样才能够让精神上也达到一个满足的一个境地？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歪博士应该也是在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平衡吧。 我会比较于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只能追求，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取一个平衡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人就是很奇怪，你精神上满足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你物质上满足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这个是很有道理。 然后 当我 当我有一阵子工作非常上手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歪博士知道我来讲什么， 我完全知道， 工作非常上手，非常上手，每天上班是不带有任何压力，因为我太上手了，我都知道我今天要干嘛，非常上手的时候，我每天都可以在额外的时间做下班时间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我却异常的感到空虚，想要去追求一些更大的挑战。当我去追求这个挑战的时候，我精神上短暂的得到了满足，可是我又会觉得、哦、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呢？我好怀念以前那样子精神不满足的 时候的状态，好想回到精神不满足的那样子 的时光。然后就这样反复的拉扯，好像人就是这么病态的、嗯、就是自我折磨。 按照那个，你还记得那个马斯洛金字塔吗？需求层次理论，他是认为人是要先满足物质上面的需要，之后我才会渐渐的往上去寻求精神上面的嘛。 嗯， 但是实际上好像有时候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你就是满足了哪一个，另外一个你就会觉得自己少这样。 所以就像一个踩脚踏车的一个过程，左脚跟右脚一定是一上一下的，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前进。但是如果你不上上下下，脚踏车就会倒下来。 你先假设你自己是比尔盖茨，观众一起假设自己是比尔盖茨，或者是 我们来冥想一下， 或者是郭台铭，你现在铁定物质上面是不求 爆表了，已经 爆表 了，爆 表 了， 爆表了。 就是那个《还珠格格》所说的，已经满出来了。 好，那你觉得你可以过得很快乐吗？过在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样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本车通往极乐世界。我觉得我已经在极乐世界，已经到了。 我觉得我也可以，但是你看，为什么郭台铭他还是会继续想要往上爬？自我实现， 他还想要再做些什么，比如说去日本买日本的什么面板厂，或者是去哪里投资什么，然后在这中国布局，然后创造机器人大军，或者是捐钱给这个永龄基金会，然后研究一些癌症的治疗方式，可能是他有一个使命感想要做这些事情。 比尔盖茨也是嘛，到处去帮助一些别的国家 弱势， 对啊， 然后去盖核电厂，要能够把核废料都烧掉的核电厂，或者是去研发什么碳封存技术之类的，就是他就有一些，我钱早就已经多到不知道怎么花了，我还是愿意去为人类的这个进步，为人类的文明，为人类的这个各种弱势团体去尽一份心力，这可能就是精神上面可以得到一些满足吧。 所以人有两种，一种是你就是很有钱的时候，你会想要帮助别人或做到更好，一种是很有钱的时候你就会摆烂了，就是整天不知道在干嘛，但是可能会很无聊。 是的，就像电影《极乐世界》上面的那些权贵一样，他就心灵感到空虚。我觉得我们这段蛮深的，那听众可以赶快想一下，沉思一下。好，我们也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 哦，我们刚才利用这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呢，得到了一个共识。首先先问一下这个歪博士，你周末的行程是什么？ 你怎么会问周末呢？你是要问 周末 就 明天呐、啊，后天呐、啊，随便呐、啊。 好， 反正就这几天呢、啊。 我明天要去高雄出差一下。对， 去高雄出差一下。哦，是有活动要拍摄吗？ 对对，当天来回的，对。 我明天也有这个基层的营队要去参与，然后周日的时候也要下高雄出差，然后一直出差到礼拜二的晚上六点才结束，然后在这个驱车驾马这样，恰恰驾马这样，一路回到台中，再回到台北这样。哎，可是我却觉得很爽啊！ 我也是。 你有没有觉得？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为什么也会觉得很爽？ 因为我不想要待在办公室。 可是，在外面也很累，外面可能要淋雨、晒太阳，然后还要扛机器，还要跟人讲话，然后还要很累，还要开车。 我要带出一个重点，那个是身体上面的累， 就是你在做肉体的折磨，但你精神是在充电。 就是跟办公室比起来，那边外面就是极乐世界， 外面的极乐，但反之就是办公室不是极乐世界， 绝对不是。对， 所以可以知道那个公车的起点是办公室，终点是高雄，所以那个公车上面它有一些本车开往极乐世界， 嗯， 那是它的那个第一站啊，起站是这个罗斯福路的办公室，然后一路向南，远离办公室的尘嚣。我最近真的觉得办公室好闷哦， 真的 没办法坐在办公室。 可是 坐在办公室，全身就觉得发痒，这样毛毛的。 你整天在外面跑的人，会不会反而说，哎，今天能够回办公室会很开心？会不会他们也会这样子觉得？ 嗯，我觉得会。 你刚刚说的那个脚踏车理论。 对对对，左脚上右脚下，左脚下右脚上，哎，就是在那边来回摆荡。可能此时此刻我们刚好频率一致， 嗯， 我们都想要这个本车开往极乐世界，一路向南。可是搞不好过了三个月之后，我们就希望本车开往极乐世界，一路向北。 对啊，所以就是最后的结论就是，哎，两边都不是极乐世界这样子。 就但是这个来回的过程， 这也带出 来回过程， 带出 可能是一种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非常主观的，认同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虽然一开始没有准备，我们也可以老实的跟听众朋友们报告，我们最近都没有准备啊。我们以前还会把它打成投影片，然后有个 summary， 然后有个目录，然后那个要讲什么主轴。而我们最近越来越随性了，我们已经到了这种。 禅 自由发挥，禅。哎，我最近碰到一个这个前辈，常常跟他互动，然后我觉得他有些理念很不错，有些观念都很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应该把它写下来，或者是录音，然后把它那样。”哎，他就跟我说：“不行，所有道理的事情，或者所有值得传授给别人的，都只能用心领神会的方式来传达。”然后就跟我讲了禅宗，禅宗就是要用心领神会的方式一个传一个，他没有办法把它写成一部经，或者是写成一个程序书，一个说明书来告诉你说你如何成佛，你就不只能用这种方式心领神会。所以我觉得你那个歪博士如果想要追求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可能是需要不是去研究如何种番薯，而是要找一个已经是乌托邦生活的人跟他聊天。 嗯，那我要去泰国找那个大师吗？泰国那个大师种自己生活的那个。 对，你就直接跟他亲密接触。 可是我不会讲英文也和泰文耶。 因为是心领神会啊， 所以不需要语言吗？ 不需要那种既有的那种格式的那种方式去交流，你们是用心灵在交流。 我好像领悟了什么耶。 当他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不要想他说了什么，你只要回应他，你也说些什么， 用个心灵的回应就 对 了。 对 对 对对对，他说些什么，你也说些什么，他可能懂你说什么，你也慢慢懂他说什么，可能你们都不懂彼此说什么，但是你们久而久之就有了交流，有了这个禅宗的这种心领神会的一个过程。 好， 我觉得听众朋友或许有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听到后来也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了， 因为 他们只是在听一个声音而已， 跟我们心领神会了吗？ 对对，然后他们很期待那个中间两分钟的那个一分钟的那个 休息时间、 那个、插配乐这样插曲这样，哎，很期待，我就是要等那个插曲啊，还有更期待就是结局结尾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会放的那一段音乐，可能大家就在期待这件事情。 嗯哼， 好，哎，所以我们还不能随便更换我们中间的插曲跟片尾的音乐， 可 这会让大家。 会有人抗议说、嗯、为什么插曲变了，原本那个插曲 呢？对对对对，这可能会让人就是那个公车会抛锚，没办法通往极乐世界。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的胡乱呢大概就到这边了，那就是极乐世界，希望大家就会喜欢啊，谢谢大家啦， 谢谢。